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的你，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希望你别再继续沉默 My baby come on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0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这有一个国际品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超级贵，叫做 Balenciaga， 这是一个巴黎的品牌哈，翻译过来叫巴黎世家。巴黎世家这个品牌最近做了一件特别让人跌眼镜的事情，就是推出了天价购物袋。其实也不是购物袋哈，就是它巴黎世家的这款新出的这款袋口手袋，配有黑色的拎带，然后印着巴伦西亚格的这个品牌的名称，然后是一款非常简约的白色牛皮袋，售价也特别贵，折合成人民币7500块钱一只手包。但是它设计的样子啊，我跟你说，你都不用去看，你看一看购物袋的样子，你就知道它什么样了，就是一款购物袋的设计。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人来说，这设计简直是可笑极了。但是，潮人们对这款包包已经等待很久了。这款巴黎菲亚格的这个手包出来之后，已经目前被抢购一空了。很奇妙啊，这个时尚界。我就记得以前有一个外国朋友啊，曾经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巴黎西亚格，他就说 I can wearing underwear and slippers to go out， 我出门的时候可以穿着内裤和拖鞋就出门， and still have a Balenciaga bag， 但是手上一定要有巴黎世家的口袋。我觉得啊，如果见到这种场景，就是他穿着内裤和 slipper 就是拖鞋，然后手上拎着巴黎世家的这种购物袋设计的口袋啊，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那个什么垃圾桶的面。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们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怎么才是牵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向最远处。 我刚刚看到了一句心灵鸡汤，这话呢其实说的有点道理哈，说最适合的朋友即使是很久很久都不见面了，但是坐下来还能一起吃火锅，问好也不需要，撸起袖子就可以说起来，就哎我跟你讲啊，这就是最合适的朋友，多久没见面都可以说得起来聊得起来天。但我跟你讲啊，我每当跟很久没见的朋友啊一起出去吃火锅的时候，他撸起袖子要跟我说，哎雪流我跟你讲啊，我都按住他，你先别讲那个肉老了，我最近都没有吃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胖起来的，我明明每天都是粗茶淡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饭，我没有吃肉饭啊。 我各自窗沿边的雨水攀岩过洗身子的台阶，我说眼前发生的这些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大雨后墙角的羊脂卷折平了一双老旧的鞋，这画面像谁在离别，让人想要去了解，站在那天手握咖啡吐气暖手的平安夜，你就是我的世界、你像写卡片的感觉，自己离爱过的一切，你说写着爱谁，我记着甜甜的你最好多的细节，在纸上纷飞的安慰，你一笔一画慢慢给，用双鞋说爱谁，我细数每段回忆该有的香味，从来的圣诞节，你想写你爱谁，你说你喜欢我闭上眼睛嘟着嘴，白纸上有你的世界，我看到好多的体贴，你说写爱过谁，爱如此细微，别人记得吗，知道你要给我怎么样的小任性，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到了我们今天 Love Words 情话贴士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句情话是这样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蓦然依旧。对我不是。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梦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有一个地方那是快乐老家，停在心里，只能在天涯，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说我已经算到底何苦，明天就能够到达，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再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流的心都不再匆忙，快乐是永远的家， 这里李雷总是说啊，我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真希望我有三头六臂啊，我已经没有手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焦头烂额，可是一闲下来呢，李雷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同事说，嘿李雷， You should try zero tasking， zero tasking 就是零任务状态。

世上好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的外地 人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开始，未来没有终点，这是希望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就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狂妄世界在奔跑。在蓝色天空下面，鲜花在风里摇曳，这是无忧的旅程。是谁在风中奔跑，自由穿行梦想，向着幸福的远方。世界像无尽的画卷，一切像美丽的诗篇。如清风自在的旅行，越过这辽阔的原野，越过夕阳里的远山，在无限宽广世界自在奔跑。 到了一个小视频，挺有意思的哈。是一个面试的场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就去面试，到了一个屋子之后，面试官就问他说：“你的梦想是什么？”那个大学生说：“我的梦想就是不上班。”“那你为什么还来应聘？”“为了实现梦想啊。”不是那个意思。但我跟你说啊，上完班之后，你渐渐的就会发现，上班。当一个上班族真的没有办法实现不上班的梦想。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No matter how hard I'm trying to, I want you all to myself, You're not there for a good gin and juiceSo come on, give me a taste of what it's like to be next to you. Won't let one drop go to waste. You're my metaphorical lemon juice. Oh, all of the gods and the embers keep making love to each other. And I'm trying, trying, trying, trying. Keep making hands to myself. Hands to myself.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Hands to myself. The doctors say you're no good, but people say what they wanna say, and you should know it's for good. I breathe you in every single day. Hands to myself. Hands to myself.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Hands to myself. Can't keep my hands to myself. 有温暖的晨光，照亮我自由自在无忧。

Emily 说，前两天早上堵车，然后开车排队等红灯哈、啊，然后他说每次都有几个人啊喜欢抢抢插队哈、啊，然后呢，他说结果今天啊，警察叔叔来了，开了个罚单，还拍了照，第一次觉得警察叔叔那么帅气，暖心呐、啊。警察叔叔说。真的只有第一次吗？以前都没有发现吗？在我给你车贴罚单的时候。 就当作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作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稳重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屋顶里，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做不出的路口，一个人的瞬间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多一漩涡，在挣扎的时候也能从你最紧握的手进入梦中。

唠唠嗑啊。这个 CC 留言说，那一年第一次去洛杉矶，是一个大牌云集的城市，一不留神呢就能碰到一些大腕明星哈。说从机场出来要穿过一条马路，过马路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开敞篷车的经过，看见我要过马路啊，开车的帅哥就减速缓缓的停车。他说反正就是很帅，是不是明星我不知道，但感觉已经帅到是明星了。他说他很绅士的跟我挥挥手，示意让我先过，那一刻觉得好温暖呐、啊！我觉得特别是外国人啊，这个公民意识特别强。有一次去香港啊，我抱着动物进到公园里头，陆陆续续有好多外国人跟我说，我们这公园是不可以有动物进的哦，赶紧出去。我觉得好温暖哦。 最初的我站在人群里，想着未来觉得遥远极了，就像走在没有尽头的路上，一步两步何时才能到达。那时的你也和我一样吗，面对世界带着满脸倔强，我对自己说，我有勇敢的力量，总有一天我能证明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是好好，总觉得生命会很漫长，明天之后还有无数个明天，未来一定是精彩未来。现在的我是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否认，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生命会很漫长，明天之后还有无数的明天，未来一定是精彩伟大。现在的我是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从容，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现在的我是当时的理想吗？我学会了忍耐从容，可时间呢却在加速，一切变得清楚，我却宁愿它模糊。生命原来是这样短促，我只想抓住平凡的幸福。最初的我站在人群里，想着未来觉得遥远极了。 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忽然大雨，我们永远相依，你也在这里，回

KK 留言说，有一次送个朋友，送个人回家，然后呢，那个人送到家之后啊，回头对我笑了一下，我感觉蛮值的。那个 KK， 我们有听众说了，拥抱的时候最温暖，下次记得了啊。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曾经相信，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中的你不再感到伤心，请你紧紧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滴，亲的你也从此被封闭，什么原因让我忘在一起，过去的你我不想 爱情也听不完，是个我们的错，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静的等待，只剩下冰冷空气陪我一生玩，寂寞却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你翻身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梦里你的唇柔软，耳机它轻轻吻我耳朵，爱情也听不完，是和我们的错，不是浪漫。你不会爱我的爱，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那天我才存在。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所以宁愿安静的等待。 爱你我们不相爱，没有那一天例外，给自己一块，我会看上你未来。你不会爱我的爱，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出门，在不同的地方开车上路，我们行驶在不同的路上，然后到达不同的地方。我们唯一相同的是，副驾驶座上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品味一零三三，随时恭候你的绿色电台，随时给你一份幸福的味道。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